杜德伟演唱的经典情歌，唱出了对爱用心守护的誓言。 小星星亮晶晶，闪在你的眼睛里，从此走进我的心，呼风又唤雨。手奉上我自己，翻山越岭找到你，再也不离去。爱是我，爱是你，爱是肯定句，我谁也不能阻挡我，永远守护你。日出日落，黑夜白昼，时时刻刻拥在怀中，处这感动，分秒刻印成永久。我望着你，你看着我，有句话我想对你说，今生今世跟着我，做你幸福的理由。想对你说，今生今世跟着

的情绪没适当的表情，最想说的话我应该从何说起，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，如果没有你没有过去我不会有伤心，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？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？ 陌生人

因为睡不着，在海滩散步，听到远处传来派对的音乐和欢笑声，看到天空渐渐泛起鱼肚白，细细的沙盖在脚上，他突然就有了灵感，写下了这首歌。 我的天空多么的清晰，透明的承诺是过去的空气，牵着我的手是你，但你的笑容却看不清。是否一颗星星变了心，从前的愿望已全都给抛弃， 会在一念之间就过那么遥远，是否记忆只会开始就没有终点，梦想没有实现，只有平平凡凡美好的昨天才是值得去怀念。一杯之如果只是转眼一瞬间，你的目光还有多少缠绵，爱不变也不能改变，留在心中可是会 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。 时间一秒一秒一秒，无数即使往事一幕一幕一幕，突然停止，你挽着他，他挽着你，向我走过来，所有的人蜂拥而上，将你我分开。我干杯，你随意，这是个残酷的喜剧。我的人生早留在你那里，我却还要故作潇洒地。你和他，和你，这是个讽刺的交集。是你太残忍，还是我太天真？你要我来纠正的出息。我的请帖是你的喜帖，你要的一切如今都变成我的心碎。你总是太清醒，我始终喝不醉，连祝福你还比我低。你的喜帖是我的请帖，你要我举杯，我只能会尽我的崩溃。在场的都知道你我曾那么好，如今整颗心都碎了，你还要我微笑。和你，这是个讽刺的交集。

听一首陈晓东翻唱的歌曲《我愿意》。这首歌呢是陈晓东跟秦海璐一起主演的电影《停不了的爱》当中的一首歌。陈晓东在里面演一个儿科医生，后来他白血病复发，在去美国治疗的时候，机场的那一段想起了这首陈晓东演唱的《我愿意》，声音非常的纯净，震撼心灵。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，如影随形，无声又无息，触摸在心底，转眼吞没我在寂寞里，我无力抗拒，特别是夜里，我想你到无法呼吸，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，大声地告诉你，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，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。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被放逐天际，只要你真心拿爱与我回应，什么都什么都愿意为你。 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。 怎么能跟得上你？

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。 着迁徙的操场，寂寞是歌声悠扬，那只长调时代传唱，牧马人还在流浪，大声弄湿落下的夕阳，马头琴对着月亮，没人知道它的忧伤。 我们听到的是杨坤演唱的《牧马人》。到这里，今天的千千阙歌节目也即将和您说再会了。为您预告一下，明天早晨我们将继续欣赏以下精彩好歌：齐秦演唱的《冬雨》。 不要再变成美丽的哀愁。 王杰《一场游戏一场梦》。 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。 邝美云《新的滴答》。 外表坚强，太多忧伤。 童安格《花瓣雨》。 就像你 关淑怡深夜港湾，黎明堆积情感， 堆积所有的情感与 蔡琴明日之歌， 明天的美就你独唱， 陈升把悲伤留给自己， 把我的悲伤 今宵多珍重， 到明天要相送。 谭咏麟水中花， 如倒影水中的鲜花，只可看看未能摘开。 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5点到7点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今天节目的最后，再让我们来听一首徐小凤的经典老歌《婚纱背后》。相信很多朋友一定都记得这首歌，它是香港电视连续剧《流氓大亨》当中的一首插曲。那部电视剧呢，由郑玉玲、半子良、刘嘉玲和周海媚等人共同主演，